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风雅小生袁冰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著名沪剧演员袁冰中生于1933年，1949年学艺，拜沪剧前辈名家小文斌为师，取艺名叫袁冰中。袁冰中具有天赋的嗓音，音色明亮、优美、甜润、清纯，唱腔融文派、王派于一炉，并结合了自身的特点予以创新，世称袁派。他的表演呢，洒脱自然，富有激情，深受沪剧观众的喜爱，可以说是解放以后沪剧界的一颗明星。可惜他曾经的惨遭迫害，含冤而死，年仅34岁，他的英年早逝是沪剧事业的一大损失。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袁冰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先请听《红灯记》当中的《壮志凌云》。 再请听刑场壮别。 有娘，有啊， 刺客娘。恩孩儿孤问娘亲一片心，娘啊这真是可以来到，我们要完美拉掉对人， 有啊娘妈好好来看看侬，感慨依旧，思慕未消。记得十七年的有一天，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 天无尽涯，月半。 浑身是伤。今日你过去一模样，不懂的遭遇的敌人更残忍，失去你， 失去你， 也记清的， 也记清人到下去， 现在的亲人有两步 娘，谁不后继要两个命根到底，才能够不开乌云起光明。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 真骄傲，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娘，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你，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奈何伊大表嫂求定已有罪。 我问你菩萨可曾进洞府， 黑妹姑娘太神心，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不巧被放出了门，怕我责怪领上二弟弟。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心，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娘替妹成为有用人。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雷雨》当中的唱段，飞向一个新世界。 师父，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感应，我恨他只讲讲就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夸上，我一定帮助侬到死去。父亲，师父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起，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你。 你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是吗？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听忘记了你嘞，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妈，还忘记了侬，比起还忘记了我自家。 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美丽人，在那光 飘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张小船驶到近海里去，白色的风雷打得满，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里。打开翅膀海上边，金霞姐姐走把云。师傅，那时我你同同的走的。 再请听《桃李颂》当中的选段《临别勉励》。 喂， 我哪能不是应该送个礼啊？ 哦，对，那我来礼吧。 哦，不要侬来礼，反正我来帮侬礼吧。 他平日高傲太兴奋。这盆地花难觅心大人，娘我儿子告诉他，老师教得我心发人。 姑娘， 哎， 你去走了？ 好，你去走了。 你去走了？ 哎， 哎呀，总共去了好老。 对，我来收个收的吧。 不，不要你收了。 我来吧。 我来收的，我来收的。侬先去休息。 好。 西红柿，西西西，鸟儿更近归子林，青色的一枝情况随时会发生，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苏泽长已经预备好，不让你我都操心， 那是孤独的有需要，此刻要我们两地分，一个地到家方去，一个留下来做斗争，为应侬有的啥意气，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这样做这又怎样，你我无法两离分，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我为你绝不流露儿女心。 是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了。 好，伟英，我告诉侬了吧， 现在我决定留下来， 侬 做着老家我来披身。 请你不要再假笑，赶快准备要动身。 八位，不是笑，是真的。 真的。 对， 杜大姐包得到此来。这小弟情话比花深，敌人趁你醉意无法来审理，他们就动车挖脑筋，无畏坐在自我房，召开公知会向国家臣子去申命，下次我们共产党以火的毛特人民，为了不压倒的民女的身世，我定要当上不出真的名，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不行啊，我家心里一定为别人， 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家就弟兄身亲人给你的兵不有保证，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家啊，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你是我爷爷的好榜样，你的话我永远记在心，此去我不能当白羊，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求上进。 对， 不过你的处境多危机，我为你的儿女我担心。 放心吧。 我走大去我日把好，而花期为有广大的同学们等他的人生超过他也变风里的在说真有的人生四大的幸福是什么，已有家人喜革命，在此地分离为家人，不去的同胞更高兴， 向往解放区。 Thank you. 手头狠，无中生有来意哎，家务与我顾家生，不知哪里听话怎么。听着听着，哎，我倒一杯开始不能吃吃呀，哦，喏喏喏，吃吧。 好。 哎，没好讲 了。我心为啥这样子急呢？ 哎呀，伟英啊，这一些日家真要弄我闷死去了，啥事体都不晓得。哦，好好，吃了就再讲吧。哎，没好讲了。哎、那伟英，莫逼我哪天特歇，也要。总有起风浪， 你半夜推开了海明灯，望见爹我们也骂干，幸亏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他的心思大一趟，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 你跟我同去啥地方？ 组织上决定你我同到家访去。 啥？ 多少为心中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读遗书》。 元神， 我们得知你的亲王无谋， 能亲上个无谋， 在儿子是你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 有神， 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人，共同牺牲为革命，我们一起朝代步，为革命党归尽给了们敌人重营，靠得我们不屈服，谁家的父母偷袭？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他英勇不屈，多坚贞。有得知敌人更残酷，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易，临死只得把血撕下埋儿，三大以后永远记在心。 这是一辈谁人的生涯里，四周一片黑沉沉，鬼子手都很多，举起了屠刀是狼群，我们就要赴营帐，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可恨犯恶犯同他，受此挣扎是报应，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 孩子啊，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我用自己的鲜血与你下了这封信，你可以忘掉你父母，可是你千万不能忘记了家里的人。啊、我们走南到下去，你一定要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你要把红旗高举起，永远斗争，永远要革命，永远插队跟那党忠心为人民。时间已到，老们气腾腾冲进门，用得了我的孩子啊，留下最后一句哟，你能忘根本，忘根本。 手捧日记。 呀是心呀小家庭，满以为的有此能幸福，小姐你的想去我不肯听，苦劳妻子的后台不清方，真正的幸福教导我忙干心，对不起我失去的亲父母，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走，你走上歧途不回头，思想退火忙根本，应快那亲人的遗照，多久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己重做人，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误来改正，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做一个革命到底的新代人。 最后是袁宾中在《苗家儿女》当中的一个唱段，话别。 娘我在父王身上，可想我心女决定绝不做做嘛苗家的事情，希望为我做证人， 娘看了像都是生龙我不的青年人在工作大次次的无间我这里要人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吸引力 来到你的家乡啊巴黎里 哇你要这些是我的家我和他是定是海生我啊巴黎啊有何你要的愿意的我啊巴黎啊吃起的云的山摩林我啊巴黎啊替你冲下的大瀑布我啊巴黎啊有一样后裔的大陆生我啊巴黎啊与你开灯的王公子跟王伯利亚与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在那下午去一起打架吧 听众朋友，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从此我思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人间天冷冷，要是受了风寒寒，成了你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红海菜，可 留下平凡我算在我是白头是梦做大美也好了相逢红知己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死了马家贫，我与你两兄难成儿。爹爹因故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难为马家。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 扰乱自风飞自涌。